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玉敏踢爆》。今日系2020年4月8日。喺今日挨晚大约6:00咧，呢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召开记者会，就宣布咧呢个行政会议较早前就举行咗一个特别会议，咁就提出呢个所谓800亿保就业计划。咁呢个保就业计划咧就系向雇主提供工资补贴嘅方式。咁但係要雇主承諾不能裁員，即係話咧，如果我提供呢一啲所謂即係呢個工資嘅補貼俾啲雇主咧，你就不能夠裁員啊。咁呢個係一個條件嚟嘅。咁所有即係嗰啲為僱員供強積金嘅雇主咧，都係合資格申請人士。咁至於嗰啲冇供強積金嗰啲點咧，咁可能就要另外用第二啲方法咧嚟幫嗰啲打工仔啦啊。咁呢個津貼咧就係嗰個做法咧就係以嗰個工資50%作為計算方法啊，咁個薪酬咧就係以18,000元作為上限，咁即係換言之咧就係最多就俾9,000係嘛，即係咁俾幾多個月咧咁。咁佢咧就話，即係呢個合資格嘅僱員最多可以得到9,000元，金額就會分兩期支付俾僱主，係嘛？咁啊，預計咧會有150萬個僱員受惠，咁啊希望咧唔會遲於6月發放。咁呢個50%嘅計算方法，咁即係話如果你18,000元嘅話，咁最高你咪攞9,000一個人咯。咁呢個係工資津貼，即係係俾僱主係嘛？咁個僱主就出糧就出少啲啦，可以。係嘛？即係佢慳翻啲，即係咁你又唔可以裁員係嘛？咁等於就幫咗啲打工仔啦。如果唔係，你會減薪啊、裁員啊咁樣。咁至於嗰啲飲食、建造、運輸，即係包括小巴啊、的士呢啲咁嘅行業咧，都有成80萬人嘅，咁一樣會提供呢個工資補貼係嘛？咁至於有215,000名所謂自雇人士咧，就會提供一筆過嘅工資補貼。咁至於嗰啲失業嘅人咧，就會放寬即係申請綜援嗰個資產上限1倍，咁啊為期6個月啊，咁呢個有咩用咧？我真係好奇怪，即係你如果失業去攞綜援嘅話，咁嗰個資產上限咧就提升1倍，譬如資產上限假設啦，而家係11,000元咁，咁就變咗22,000咁解嘅啫，即係等多啲人可以攞呢啲失業救濟金啊。咁林鄭月娥咧就又係一如既往應屎應屁，喂你都未做係嘛？做嘅效果如何又未知，就已經要應屎應屁，就話咧呢個係史無前例嘅措施，希望可以協助企業繼續經營，保住僱員就業，同埋推動呢個經濟復甦啊！咁又話咧有關嘅措施咧就簡單易明，容易申請，並且會迅速發放津貼，同埋希望咧即係涵蓋更廣泛嘅範圍。嗱，我哋睇到即係今日晏晝講呢啲嘢咧，即係挨晚講呢啲嘢咧，當然即係大家都應該表示歡迎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始終都係嗰句，永遠都係後知後覺慢半拍，係咪？就以隔離費為例，嗱，佢嗰個做法咧，大家不妨比較一下嘅。你話你簡單易明係嘛？或者話迅速發放，我覺得澳門嗰個咧仲清楚啊。澳門嘅做法咧，亦都係今日不過比呢一個香港稍早少少公布嘅。咁澳門嘅經濟財政司司長咧，李偉龍咧就喺今日晏晝就公布咧100億嘅抗疫援助專項基金內容，就分別援助僱員同埋個人企業，其中僱員援助款項嘅計劃咧，就向嗰啲合資格嘅本地僱員一次過發放3個月嘅人工，合共15萬澳門元嘅援助款項啊，咁亦都咧仲有一個措施就係，向所有嘅即係澳門居民發放電子消費卡，俾張卡你5,000元，你去消費。OK， 嗱呢個做法我哋覺得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而家個疫症底下咧會出現一個問題，就係消費同需求嘅問題，消費非常之疲弱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你淨係俾錢冇用嘅，要佢去消費嘅嗱，一方面就會即係援助呢啲僱員啦，援助啲打工仔現兜兜磅現水，係咪？俾3個月人工你一次過，咪3個月發放3個月啦，就總共15,000元係嘛？咁你除咗有呢一個之外，另外仲要有5,000元嘅嗰、那個所謂電子消費卡啊， 咁呢、這個做法咧，其實都係好簡單，亦真係好到位喎。相對嚟講比較係嘛？但當然對於即係呢個遲來嘅措施，又係嗰句咧，遲到就好過冇到係嘛？咁但係點解會即係、要坑你個頭一下，咁你先會醒咧？或者你逼出一逼他一分，吐出一分係嘛？即係袁國勇話齋，唔見棺材唔流眼淚。咁但係呢個咧就唔可以用嚟形容，即係呢個政府嗰個紓困措施。喂，市民水深火熱係嘛？你救市救人呢啲咁嘅紓困措施咧，你一定係要好快噶嘛，係咪？等得嚟天都黑啦。譬如你等財政司司長即係講派嗰一即係個回水嗰一萬，喂，你最快都要等到今年九月。咁而家林鄭月娥話呢啲咧。呢啲咧就可能喺即係盡量喺呢個六月份就可以發放得到啦，咁樣你要僱主啊有供強積金嗰啲，你先有呢啲所謂即係所謂做呢、這個呢呢、這個即係、這個、僱員嘅工資津貼喎、啊，大佬係嘛？但係你唔係實際上俾啲僱員啊嘛，係俾個僱主係嘛？是个雇主落袋，不过佢唔使炒人鱿鱼，系嘛？唔使减人人工咁解啫，系嘛？但系澳门呢个就直接落嗰啲雇员嘅袋度噶，系嘛？咁当然有啲人就会同我哋拗啦，系咪？喂，呢种做法咧就系、是、喂，虽然佢冇直接落到个雇员嘅袋，其实个雇员都受益噶。咁因为个雇主有钱出粮啊嘛，系咪咁讲咧？系咪？咁所以咧嗱，我哋要再睇下佢具体嗰个做法系点样。咁佢講明係僱，即係有為僱員供強積金嘅僱主係合資格嘅申請人，津貼工資五成啊，咁啊薪酬以18,000元為上限，咁然後整佢合資格僱員最多可以攞到9,000元，咁呢9,000元係咪俾個僱員先？俾咗個僱員之後，咁係咪嗰個僱主繼續出糧俾佢先？咪應該唔係啦，係咪？即係你係補貼個僱主啫喎。啊咁但係如果你咁樣同澳門個比，澳門嘅實牙實齒就係、是，喂，俾15,000呢一啲僱員同埋打工仔，所以大家比較一下就你睇到邊個稍為即係叫做到位啲。咁至於其他嗰啲冇供強積金嗰啲啊，就會用第二啲方法啦，提供工資補貼啦，咁嗰啲其實即係嗰個手續啊，究竟係點樣做啊？點樣申請啊？其實都要即係好快要公布，同埋即刻要進行喎、啊。唔好一間又話要幾多個月啦、啊，然後又要行政費啊，又要建立一套新嘅電腦系統啊，真係唔好噏呢啲嘢喎，係嘛？因為嗰啲的士係嘛？事實上而家喂每日我哋即係接觸到啲即係嗰啲司機就話俾我聽。最多賺2-3嚿水嘅啫，大佬2-3嚿水，佢話好啲嘅話就500。喂，500都死啦，大佬啱唔啱啊？而家咁嘅環境係嘛？咁所以對於呢啲即係從事運輸行業嘅呢啲打工仔啊，咁你點樣去即係提供呢個所謂補貼咧啊？或者即係去俾啲所謂？工資津貼佢哋咧，咁呢個即係大家就真係要留意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就係今日啊打锣打鼓啊行出嚟宣布嘅，咁啊800億嘅呢一個所謂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啊，呢個係總共要用1,300億，其中800億就係叫保就業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向僱主提供工資津貼為主，咁另外有啲特別嘅行業咧。就會即係用一個工資補貼嘅方式啊，一筆過嘅工資補貼啊，失業嗰啲咧就冇現兜兜俾失業救濟金你嘅 ，OK 係俾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去申請呢個失業嘅綜援係嘛？咁你嗰個資產上限咧升高一倍咁解？譬如話係10,000元嘅資產上限或者8,000元，因為我而家唔知道最新嘅數字幾多啦，咁啊升高一倍，咁即係你容易申請咁解啫喎。咁點解唔係？喂，逢係失業嗰啲人都可以有得攞咧？咁呢、這個又我諗好多工會嗰啲人或者立法會議員就會講嘅嚇。咁、呢個史無前例嘅措施，即係始終都係嗰句遲到好過冇到。嗱、這個即係今日大家如果有睇報紙咧啊，即係有一段新聞就係講呢個《星島日報》有一個頭版嘅廣告，全版嘅廣告就是、星島個老闆 即係何柱國，即係全國政協常委啊。咁啊，佢都好興喺佢自己張報紙度登啲全版廣告嘅啊。咁啊，針對林鄭月娥嘅呢啲全版廣告嘅咧，都有好多次嘅啦。今日咧呢一次咧，就真係嚇、啊，好似個時間就你話巧合又好，啱啱好又好，係嘛？或者早收三日風又好，佢今日嗰個廣告講咩咧？啊，向佢最尊敬嘅林鄭月娥，最敬最敬敬重的林鄭特首啊，個標題係咁就話咧。香港經歷去年的人禍，而家又遇上天災，就黑得無可再黑啦。咁樣咁啊，第二啲地方咧就比我哋幸運得多，冇人禍。咁啊，香港咧就好似中咗七傷拳咁樣，廢曬武功，民不聊生，百業蕭條。啊，啲市民心情咧就壞透啊。咁於是咧，佢就話最好林鄭月娥咧用啲智慧幫助打工仔，係嘛？咁又話咧，其實政府係唔需要有創意嘅，係嘛？只需要仿效其他政府嘅措施。为全香港嘅打工仔做啲好事啊，代付他们两个月工资与减少裁员、减薪失业啊！喂，呢、這个咪早收三日风，即系喂喂，而家就变咗系佢建议，咁但系你同一日出啊嘛，咁你冇理由喂，你今日出呢个广告系嘛，叫林郑啊代资两，帮啲雇主代资两个月人工。喂，而家佢嗰個做法咪差唔多咯，係咪？你有工強積金嘅，咁啊有個上限，咁啊呢個六個月半年，咁啊9000蚊最高噶啦，咁啊最高就要俾代俾20000呢54000咁到有啲你冇揾18000蚊，一個月10000蚊咪得5000咯，係咪？咁啊即係如此類推啦，係咪？咁你何柱國好犀利喎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你話啊，因為何柱國呢個廣告。就嚇窒咗林鄭，即刻做咁啊！冇理由咁快啦，佢開特別會議係咪？琴日係開行會，咁啊唔係行，琴日行會決定嘅啦。琴日嗰個係行會嘅例會嚟噶嘛，咁即係今日啦，係咪？咁今日咪睇咗何柱國嗰個廣告係咪？受壓啊！嗱，呢個就真係只有林鄭自己先知道係咪？咁但係你去研議一個新嘅政策、新嘅紓困措施出嚟嘅時候，你都會從長計議噶嘛，度過曬啊嘛，係咪？因為你嗰個所謂800億嘅保就業計劃，除咗即係代呢一個僱主啊，俾呢五個月即係50%人工嘅呢一個做法之外，咁仲有嗰啲一次過嘅所謂呢一個薪金嘅補貼係嘛，工資嘅補貼同埋。對其他嗰啲行業係嘛，嗰、那個補貼係嘛，咁即係你都要經過即係研究係嘛，具體做法點樣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就即係唔係好似其他啲政黨咁，所謂早收三日風係嘛？咁但係事實上啲政黨亦都提出好多即係有關紓困嘅建議啊嘛，其實一早就應該做啦。嗱，何柱國嗰、那個廣告咧，即係呢、這個嚇、啊，即係你話佢向林鄭施壓又好，話佢早收三日風，而家可以嚇、啊，即係領下工也好，係嘛？佢入邊有一句講就話，你唔使有咩創意噶啦，你只要學下其他地方就得噶啦，係咪？咁事實上大家都睇到啦，新加坡喺禮拜一就已經提出因應呢一個所謂肺炎嘅第三個援助方案，就總共攞51億。呢、這個新加坡紙即係大概係216億嘅港幣，其中有40億就援助嗰啲企業同埋員工嘅，係嘛？咁就向所有嘅企業，即係喺呢一個月裏邊咧，可以得到政府75% 嘅補貼，過嚟出糧嘅。喂，呢、這個又好實際喎，75% 啊，大佬，係嘛？咁即係上限就係46,600蚊呢個波紙，咁都喂。都20000多港紙嘅，係嘛？24000港紙嘅，係嘛？咁仲有咧，就係話咧，跟住落嚟呢個月發繼續發薪水，係嘛？個條件就係唔好裁員，係嘛？又唔好俾啲僱員啊放嗰啲所謂無薪假，係嘛？咁你呢啲喂有乜學問啫？有錢喺度紓困。照抄就得噶啦嘛，系咪？咁你唔好抄到，即系每一笪地方可能个情况都唔同啦，系咪？咁新加坡俾你做得早啦，系咪？再嚟英国啊，或者其他国家类似嘅措施，晨早就有啦，系嘛？所以我哋唔系话啊，系又闹，唔系又闹，咁你真系慢半拍啊嘛。 市民水深火熱啊！咁你林鄭喺度嘆慢板，後知後覺，你逼他一分，他就吐出一分，就係咁樣。